滚红日南，挨了天上的秋雁咯咯叫，地下的秋菊似惊丁，秋蝉在树懒一叫，秋江有一位爱钓秋鱼的老鱼，爱那秋天的学生做秋墩，秀女在房中对秋容，怪不得素玉登高这不欧阳堂爱将，哎那果然是秋天来到了，秋景儿上猛听得大官圆乱轰轰，鼓儿打得咚咚咚，锁那吹的公车光云罗敲的这么叮当响，号筒吹的嗡嗡嗡，先吹一套合欢令，后吹一套喜冲冲，苏静回避台词面，藤子金枪摆几层，金光月府朝天灯，鹦鹉鹦帆鹦照鹦牛角，灯点着了羊角，灯喜字红，上打一把三元伞，下照着八抬大轿满天星，林黛玉见此光No.

们春时赏兰，秋里采菊，冬日选梅，夏季关联八节景，长信四十人赏。年迈的村婆七旬开外，她叫刘姥姥，跟着女婿女儿种庄田，在乡下把身安，家道贫穷难糊口，荒年更见这不难。想当年女婿的祖上做过小吏，玉金陵的王家曾经连宗有过王官，为了这一家老小免冬梅，无奈何舍脸进城，来到公府的门前。那一日虽然没见王夫人的面，可多蒙凤姐儿周济了银钱，这一回他把新摘的菜蔬带来不少，为的是让贾母王夫人尝尝鲜，顺便来请安。家母正想有个老人来说话，有一个 伶俐的丫鬟迎上去，手捧着一个碧绿绿的翡翠坛，里边有新采的菊花，五颜六色。老家母捡了一朵大红的，站在鬓边对刘姥姥说：“你也过来把花带吧。”话未完，凤姐儿转身就走上前，拉过来刘姥姥面带笑说：“来来来，我给你打扮，准讨人喜欢。”一边说一边给他把花戴，左一朵右一朵，前一朵后一朵，一朵红一朵白，一朵黄来一朵蓝。霎时间，刘姥姥头上鲜花插满，照惹得众人都笑成一团。刘姥姥说：“我年轻的时候什么花的粉儿啊全都爱，想不到今儿个老来风流也体面一般。”说话间来到了寝房厅上，贾母她让刘姥姥坐在自己身边，说：“你看这园子好不好啊？”刘姥姥她不住的念佛，满脸堆棺。我们往常看的都是画上的景，今儿个到这儿来，我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眼馋。怎能够把这里的景致画上那么一张画？我带回去也叫他们见见世面，开开眼，看看这富贵人家就是气派不凡。贾母她指着惜春说：“我这个孙女她就会画，等明儿个叫她给你画一张全景的大观园。”那刘姥姥闻听更欢喜了，手拉着惜春把花言：“想不到姑娘年纪不大，可本事大，不用问，那辈子一定是神仙。”一句话说得众人全都笑了，这才又带他到别处去上班。正行走，见一带粉墙，真好看，碧森森，四下有翠竹，千百般，却原来这里 身宽，地上苍苔斑斑点点，两厢的游囊曲曲弯弯。这时众人把石阶上脚油家母捧来香茶就站在一边。刘姥姥端详黛玉说，可真秀气，念这么多的书，我看准是一个女状元。这时候宝钗的母亲也来到屋里的人，说说笑笑喜庆天。家母说，这屋里太窄，到别处去逛吧，咱们也看看水景去坐船。又吩咐在秋爽斋里摆早饭，众人等离了潇湘馆，在池前上了挂船，荡悠悠怒声儿水映蓝天。鸳鸯他把刘姥姥拉到外边，悄悄地嘱咐了一些话。刘姥姥说，姑娘放心，这一点儿小事儿不费烦。进屋来就在贾母的身旁坐，丫鬟们摆好了快烛筷子都是木木银珠，轻巧灵便。刘姥姥这一双是象牙镶金沉甸甸，他拿起来左摆右弄，不合手哟，这谁拿得动啊？压得我手腕子生疼啊，重似铁锁。只说得众人一阵笑。这时候丫鬟们上菜，五彩石盒手中端，凤姐她给贾母摆上了一碗菜，另一碗放在了刘姥姥她的面前。贾母刚刚说了声请，那刘姥姥立刻站起，整整衣衫，但见他一本正经，一副冷面，双手叉腰，侃侃而谈。老刘老刘，食量大，肚里宽，牙口好不一般，什么煎的炒的烹的炸的 蒸的、煮的、炖的、烩的、烧的、烤的、溜的、爆的、熏的、涮的、腌的、拌的，全都不论，也不管，冷热荤素咸辣酸甜，我是一概全不嫌。今天吃了这顿饭，最好是撑不着饿不着，让我饱三年。说着话，嘴里运气腮帮子一鼓，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往上翻。屋里的人见他言语表情都出人意外，顿时间哄堂大笑，闹声喧，黛玉笑得岔了气儿，伏在了桌上传了老半天。宝玉滚到贾母的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手指着凤姐儿说不出话，薛姨妈一口茶就喷了探春一罗衫，探春的茶碗靠在迎春的身上，湘云撑不住了，惜春拔腰板，丫鬟婆子更不用讲，一个个前仰后合站立难，独有那凤姐鸳鸯强忍若笑，叫刘姥姥趁热吃菜喂到先。刘姥姥说，这府上的人好，鸡也俊，瞧这鸡蛋小巧玲珑，滴溜溜的圆，我也不客气，先得着一个吧。听此话众人笑得更欢，凤姐说，这碗里本是鸽子蛋，一两银子一个，你看值钱不值钱。刘姥姥闻听阿弥陀佛念，我的姑奶奶，这碗菜的银子够我们庄户人家过一年。说着话，他拿起了筷子去夹鸽子蛋，哪知道筷子在碗里光转圈，白忙喝了半天，好容易夹起来一个刚张嘴，筷子一滑，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又滚到了地下边。他慌忙站起才要捡，早有人捡出去扔到外边。刘姥姥一见长叹气，没听见响儿，一两银子这就算完。这时候众人又给他来劝酒，他倒是来者不拒，神色自然，说这是王母娘娘那里的酒吧，我喝着没一点辣味儿，香喷喷的比比甜。你看他左一杯右一盏，杯杯空来盏盏干，酒席间人们不信来吃饭，都拿他开心取笑，解闷消遣，这就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赐宴。 欣赏了张秋平先生演唱的这段红楼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二进荣国府》，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曲艺爱好者啊一起呢继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内容依然精彩，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